第五章，礼物。 油货躬身坐在沙发上，支着两条长腿，一只手百无聊赖地摸着耳钉。听见秦秋的话，他抬了一下眼皮，冷冷的目光从对方脸上一扫而过，又垂了回去。不解释，不反省，不搭理，这态度显然是最难搞的那种刺儿头。一五四一进他们老大办公室，就感到了一阵窒息，活像到了政教处。您找我？有考生在场，一五四表情更正经了，说话都带上了敬称。 第二次违规，处罚是什么？ 秦秋缓缓转着手里的笔，看向他。 哼，一阵子没来，我记不太清了。 一五四木着脸，沉默两秒。关禁闭。 嗯。 油货的手指停了一下，终于抬起头。他表情依然很冷，除了困恹恹的懒，看不出任何情绪。但一五四就觉得他满含嘲讽，可能基因里带的吧，也可能他们老大就容易吸引这种目光的。 除了禁闭，就没点别的什么了？ 一五四张了张口，屋里有什么东西滴的响了一声。油货目光一动，落在了秦秋手腕上，有什么东西忽闪着亮了一下，声音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。 看吧，加罚是违反规定的。 秦秋垂了一下眼，漫不经心地理着袖口，那道忽闪的亮光紧跟着暗了下去。再抬眼的时候，他的目光就跟油货对上了。 只有桌子椅子的禁闭是有点无聊啊。 秦秋看着油货，话却是对一五四说的。一五四点头， 确实。 要不你和他一起，好歹有个场景。 一五四怒了，这到底是罚谁呢？秦秋笑起来， 玩笑而已，别当真。 一五四已经习惯这种神鬼莫测的混账话了，他迅速松了一口气。 那还是把他送去楼下再睡三个小时，补完觉再送回去。 我这里是酒店钟点房。 一五四不吭气儿了，他眼观鼻，鼻观口的等了一会儿，没等到新指令，便瞄了一眼 沙发上，油货正看着窗外，不知是发呆还是怎么，一副你们随便搞，我死算我输的模样，态度极其不端正，冷傲散漫。至于他们老大秦秋，他两手松松的交握着，目光正落在油货素白的侧脸上。对这位极其难搞的考生，秦秋应该是起了一丝好奇心，但不知为什么又显得心情不太好。 老大， 一五四出声提醒了一句。过了片刻，秦秋才收回目光，冲一五四提议道，再去骗一个考生违规，和他关一起。手腕又滴了一声，应该跟之前一样，是一种示意和警告。一五四牙关崩了一下，秦秋却没太在意。 不关了，直接打发走。 秦秋啧了一声，他想了想，问一五四，上一个用过的禁闭室清理了吗？一五四看了油货一眼，非常茫然。 有需要清理的地方，绳子收起来了，纸团我也扔了。 听见纸团，油货摸着耳钉的手指停了一秒，但他依然看着窗外，冷着脸装聋作哑。秦秋说，另一间。 哦，还没有，本来是要清理的，但考生违规太过密集，我跟922还没顾得上。 那就让这位密集的。秦秋顿了一下，看向油货，怎么称呼？ 尤霍冷哼一声，让这位亨先生去清理吧。眼看着办公室要发生凶案，一五四忙不迭应了声，绷着脸迅速把危险分子请下楼。 九二跟一五四在杂物间里面挑拣工具，真正受罚的考生抱着胳膊靠在门边，脸色阴沉。 别臭着脸，真打起来你肯定打不过他。 九二说，可能是那个解字太不按常理出牌了。九二二对游货的态度改了一些，说话不像之前公事公办了。游货没吭声，但从表情看显然当他在放屁。 你以为001号叫着玩的？ 九二二说， 我当年第一次见到老大哪一场来着，在什么野战军基地旁边吧，记不清了，反正一条街，整整一条街，地上全是血。他手里拎着这么个样式的肩扛炮。 少你的统去。 一五四绷着脸打断他的话。 哦。 九二二意犹未尽地回忆了一番，又在一五四的逼视下正了神色，冲游货说， 你先过去，我一会儿把桶拿给你。 游货和一五四去了那条长走廊。 这些血都需要弄干净。 一五四指了一下地上乱淌的血迹，又走到了关秃头的禁闭室门前，开了锁。 你们以前是考生吗？ 游货突然开口了。一五四愣了一下，点头道， 是啊，好几年前了。怎么转成监考的？ 一五四斟酌了一下， 顺利通过考试，成绩优异。这考试究竟是什么东西啊？ 一五四看了他一眼，有些含糊地说， 一种特殊的筛选机制吧，考试嘛都是这样的。筛什么呀？胆子大的状元。 说话间上次那种被窥视的感觉又来了。游霍朝头顶瞥了一眼，依然是白生生的天花板，没有什么孔洞，也没有东西勾着头从上往下盯着他。 什么样的人会被拉到这儿来？ 游霍无视掉那种感觉，继续问道。一五四想了想说， 异常危险的人。 游霍面无表情。一五四想起了那一屋子老弱病残孕， 可能不太准确吧。那这算什么？灵异事件？ 一五四摇了摇头， 不是灵异事件，是 滴。 又是那种声音。 游霍回头看了一眼，以为那位讨厌的001监考官跟过来了。他看到后面空无一人，这才反应过来，这声音提示来自于一五四。一五四摸了一下戒指，他食指戴了一个素圈戒指，一道警告意味的红光就从戒指下隐隐透露出来。他看到了红光，便立刻闭了嘴。 这是什么？刚才那位001身上也有，违规提示。 一五四转了一下戒指，挡住了光。 你们也有约束和规定吗？ 那当然，可多了。 九二的声音传来，他拎着一个铝制桶，跨过各种血迹走过来。 禁止聊危险话题，禁止滥用职权欺凌考生，禁止帮助考生作弊，禁止监考官跟考生乱搞关系。 哦， 当然，这点基本不太可能。 九二说， 不打起来就不错了，真打起来还有禁止监考官违规弄死考生等等。 考生弄死监考官呢？ 游霍问。 所以你们违规会有什么后果？ 一五四脸白了一下，相对好说话的九二二都沉默两秒，然后干笑着说， 哎呀别问了，反正很可怕，我目前还没体验过，未来也不太想体验，所以不要再问危险问题了， 相安无事不好吗？ 九二二把铝桶放在了油货面前， 好好通过考试，先争取活着出去，有些事你自然就知道了。 一五四不再开口，他把禁闭室的锁卸了，门一开，馨香扑鼻，里面除了血还有一些残渣粘附在地面和墙上。油货表情厌恶， 平时这些禁闭室都是你们扫？ 当然不是靠手动。 九二二捏着鼻子说， 不然跟惩罚我们有什么区别啊？ 恶心是有点恶心，但打扫总比关禁闭要好一点。 油货冷着脸看向他，九二二讪讪地说， 对你而言总比跟我们老大共处一室好，是不是？ 说完他拖着一五四忙不迭地跑了，走廊重归安静。 真打扫是不可能的。优货靠在门边冷眼扫量了一圈，然后拎着铝桶接了一桶水直接泼到房间，水将血迹冲开，那些粘附在地板和墙壁上的东西也被洗刷了一下，泛着白。优货蹲下身，他脚前就有一块，细看像是骨渣，上面居然还缠着一团黑色长发。那秃头脑子里都存了些什么鬼片啊？优货忍着反胃冷脸进了门。整个房间囫囵清扫了一遍，血水和残渣装了一整桶，最上面的头发堆中一片不知哪里脱落下来的皮肤突兀地缠在其中，皮肤泛着被水浸泡过的白，简直像假的，上面一道刺青格外显眼，是个小巧简单的风铃花图案。三个小时后，九二二再次出发，带着油货回到考场。秦鸠活动了一下筋骨，打算找幺五四弄点食物，结果打开办公室的门，一桶血肉残渣恭恭敬敬地放在他门口，旁边夹着一张临时扯下来的纸，潦草的字迹有些瘦长，写着送你不谢。一五四的声音传过来， 老大，我打算烤块牛肉，你要吃点什么？ 不吃，今天都不会饿了。 啊， 一五四拿着烤箱手套拐过来，盯着那个血淋淋的桶看了三秒，说， 我觉得我今生都不会饿了。 秦鸠摘下那张纸靠在门边看了一会儿，问一五四，同一个考生第三次违规的处罚是什么？他说起话来不紧不慢，某些字眼还会略拖一下，以至于每句话都像是一种漫不经心的挑衅。 应该不会再有第三次了吧？ 万一呢？一五四小心地说， 处罚是咱们全程现场监考的，重点监控。 小楼此刻静得令人害怕。